8:08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们听紧睇紧嘅是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疫情嘅情况啦，寻日就系录得56,827宗阳性，咁撇除一啲滞后嘅数字咧，单日以死亡人数去睇咧，寻日就系增加咗144宗嘅，咁即系话喺唔够一个月之内咧，系有超过至少咧1,155人咧嘅人咧系离世，因为呢个新冠病毒嘅。院舍方面继续有一啲爆疫嘅情况，其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教授咧，寻日都去到院舍就话睇到院舍入边啦有多人染疫啦，亦都提到话院舍嘅长者打疫苗最好嘅时机已经过咗咁。整體嘅第一針嘅接種情況又係點咧？到咗之前話九成打針呢個目標未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電話旁邊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啊，聶德權啊，局長想講呢一個嘅整體打針嘅接種率之前咧，我見到尋日就公布咗話再多兩個嘅新冠疫苗嘅流動接種站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兩個分別會去邊度啊？有啲咩特點啊？又？ 哦，好啊，我哋事實上咧就一路都增加緊嗰個接種嘅點嘅，咁我哋流動接種站咧，而家我哋有兩個啦，咁由今日開始咧，我哋亦都會再加多兩個，所以總共有四個嘅，咁我哋將嗰每一個接種站咧，佢哋去嘅地方咧，都喺我哋嗰個網頁度咧就清楚列出嚟嘅。新加呢兩個咧，一個係用貨櫃形式，一個係用一個流動車嘅形式。咁佢咧係會去即係屋邨啦，同埋另外咧就係會去學校嘅。咁尤其是而家咧係學校嗰度咧，我哋3至11歲嘅學生咧，希望盡快咧接種疫苗。咁所以個流動接種車咧會去到學校嗰度咧，係做呢個外展接種嘅。咁就今日開始流動嘅接種車咧就已經去到屋邨，下個禮拜咧就已經安排咗去幾間學校裏面咧做外展接種嘅。咁除咗流動接種站，我哋由兩個增加到四個之外咧，就今日咧亦都會開咗第四個咧係打伏必泰疫苗嘅兒童接種中心，咁會喺荃灣體育館嗰度，咁今日咧就開始營運嘅。咁同時間咧，我亦都宣布咗啦，就喺下個禮拜一開始咧，我哋喺長沙灣咧都會開咗一個咧係打科興疫苗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係專門為3至17歲嘅兒童青少年同埋60歲以上嘅長者咧嚟去接種嘅。咁我哋好多謝咧，亦都有私營機構呢個係奉仕集團啦，就將佢哋一個地方咧係即係免費提供場地俾我哋開設呢個疫苗接種中心嘅。咁所以我哋嚟緊都仲會有一啲中心會加開，就希望能夠可以咧增大嗰個接種嘅能力，喺短時間之內咧就希望市民咧盡快去接種疫苗嘅。咁我哋嗰個重點咧就第一針咧。現時嚟講有604萬名市民咧係打咗最少一針嘅，咁呢個係89.7%，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喺今日或者聽日咧都會去到九成第一針嘅目標。咁但係跟住落嚟我個重點咧就係咧要去重點嘅群組咧係老人家同埋咧係細路仔，就3至11歲咧係接種疫苗嘅，同埋咧就係喺第二針嗰度如果未曾完成嘅話咧。要盡快完成第二針，同埋第三針，如果到咗時候呢亦都要接種第三針。咁所以呢個都係未來我哋嗰個重點呢，希望能夠盡快未接種疫苗嘅市民呢都去盡快接種疫苗。 頭先講到一啲新嘅譬如流動接種站咪都有啲固定點嘅接種站啦，即係話而家每日可以打針嘅容量去到幾多，同埋頭先話可能呢一兩日都會去到接種率九成㗎啦，有冇下一個目標呢？係咪數字嘅目標呢都仍然係？ 我哋第一針嘅接種率咧就去到九成，咁我相信咧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嚟嘅。但係咧，我哋其實最重要嘅都係即係除咗打第一針之外咧，要完成嗰個整個接種第二針同埋第三針。咁而家第二針接種嘅人口咧係有522萬人嘅，咁係大77.6%。咁所以接住落嚟咧，我哋都係要盡快將第二針嗰個嘅接種人口嘅比例咧，係推到去八成，去到九成。 咁另外第三針咧，嗰個接種情況咧都係好踴躍嘅，譬如尋日咁咧，我哋喺大約差唔多77,000針裏面咧，有43,000針咧都係打第三針嘅。咁就一直以嚟咧，就係、是、如果我哋第二針滿6個月就可以打第三針啦。咁最近咧，科學委員會嗰度都提出，就係可以將嗰、那個時間咧由6個月咧去減到3個月嚇。咁、所以我哋嗰個嘅預約系統咧，就會由聽日開始逢係60歲以上嘅長者佢哋如果打完第二針之後已經係夠3個月咧，咁係可以去打第三針噶啦。咁都希望能夠可以咧，係特別啊長者呢個嘅組群咧，係早啲能夠可以接種埋第三針。 嗯，頭先你話第三針嗰個相隔時間縮短咗啦，喺個系統上面，聽日開始就淨係長者先可以有呢個縮短咗去預約嗰個方便啦。咁其他年齡群組 係 點樣 的？哦，我哋其實主要咧就係考慮整體上咧就嗰個嘅優先次序嘅，因為喺目前嚟講，尤其是疫情咧係爆發得咁嚴峻咧。咁我哋嗰個嘅重點嘅群組咧，一定係喺長者同埋細路仔嗰度嘅。咁長者嘅組群咧，打咗第一針嘅其實個比率整體上比率相對其他組群都係低啦。咁呢個最近嚟講係提升咗不少嘅。譬如而家80歲以上嘅長者咧，接種咗一劑嘅人口比例咧，係已經到一半啦，即係50%啦。咁就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啦。第二個呢就係、是、如果接種咗2劑之後佢已經係夠3個月嘅話呢，咁其實長者應該盡快接種埋第三針嘅。咁我哋會睇返個情況，希望能夠喺未來短嘅時間之內呢集中嗰個接種嘅力量呢，就喺嗰個長者嘅群組同埋呢喺細路仔嘅群組。咁另外其他當然我哋有好多接種點咧，都係俾其他年齡群啦。咁所以呢個又由6個月縮短去3個月嘅第三針呢個安排咧，首先我哋針對咧係60歲以上嘅長者嘅。 我想知唔一次過開放曬係咪因為即係始終有啲容量嘅限制，即係未能夠可能全部合資格嘅成年人都可以縮短到係3個月就打第三針，第二同第三針之間嗰個時間。 這個都是一個考慮來的，因為現在我們每天的接種的整體量呢，隨著我們增加這個疫苗接種中心，因為譬如我們單單在2月份呢都開了9個新增的疫苗接種中心了，現在現時我們那個接種的能力呢，每一日其實可以去到接近10萬劑的，那我們見到即是過去來說7日的平均數呢都有接近8萬劑的打了。咁其中一個即係嗰個變動咧，最受影響咧就係私家醫生，因為我哋有1000間私家醫生診所咧係接種嘅。咁較早前一個高峰期咧，每一日咧都有4萬針嘅。咁我見到最近咧私家醫生診所嗰度接種咧，大約一日有大約2萬劑度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嘅即係因素嚟嘅。咁我留意到可能咧最近即係嗰疫情嚴峻啦，就可能私家醫生診所嗰度咧，就即係接種嗰個量咧係比以往少咗嚇，咁所以我哋都係優先次序咁去安排啦。就係最重要嘅都係集中喺長者個組群，所以你見到譬如我哋喺長沙灣嗰個中心新開咧，我哋都係集中咧係為長者同埋為呢個學童青少年嗰度咧嚟去接種疫苗先。咁我哋視乎嗰個情況咧，如果對將來嚇即係呢度我哋個需求已經照顧到啦。咁我哋會將嗰個嘅名額咧就開放埋俾其他，同埋咧亦都係再下一步咧再縮短翻嗰個第二、第三針嗰個相距嘅時間。 嗯，頭先都話目標嚟緊都係喺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嗰度啦。見到阿劉宇龍教授咧有提過話即係已經向國家衛健委新冠疫苗應對主治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咧就提出就話期望中央派員咧為一啲安老院院舍的长者呢短期是打疫苗。这个方法得不得呢？既然即是政府都说了可以即是老人家打针是一个其中一个目标，找内地的人员或者内地的医护来去院舍打针得不得呢？ 我们现在那个在安老院舍的接种呢，你都知道呢较早前的时候呢那个虽然我们是很积极去推动同埋亦都有很多专家呢去讲返疫苗的资讯呢，但始終我哋面對都好大嘅一個困難嚇，就係、好多嘅家屬咧都反對啦，亦都有啲長者會有擔心有猶豫咁樣。咁而家個情況就係咧啲長者本身喺特別係安老院舍因為真係好高危啦，咁佢哋都係好願意接種嘅。 咁啊，現時嚟講咧，其實我哋咧係已經係增加咗嗰個醫護嘅人手。喺目前嚟講咧，我哋有九個嘅醫療嘅即係機構，同埋咧亦都係有一啲即係私營嘅醫生護士咧，去加入咗個接種嘅隊伍。咁啊，現時嚟講咧，我哋已經係編排咧，盡量喺未來兩個星期裏面咧，安排所有呢啲醫護隊咧，去到每一間嘅院舍嗰度咧嚟去接種疫苗嘅。現時我哋面對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喺嗰個院舍裏面咧，因為爆發情況都係好嚴重啊。咁而家有一半嘅院舍可能都已經係有嗰個感染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即係嗰個醫護團隊入到去接種嘅時候咧，會面對一個困難。但我哋個目標咧都係希望，逢係個院舍就算有爆發都好，如果裏面嘅係有一啲未受感染，就算係密切接觸者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咧係可以接種嗰個疫苗。咁我哋嘅醫護團隊咧都係會入去咧嚟去做啲接種工作。咁所以現時目前嚟講咧，喺即係最短期之內爭分奪秒嘅咧，都係去編配所有呢啲嘅醫護嘅人手隊伍咧，去到所有啲院舍嗰度去接種打針。咁我哋一路都會睇住翻咧就嗰個人手嘅情況啦，因為事實上喺私營界別裏面咧，亦都有醫生護士咧係佢哋舉手願意嚟去做嘅。咁但係現時嗰個風險係高咗嘅，但我哋都會咧係全力支援咧，俾足夠嘅保護設施啦，同埋一啲後勤嘅支援咧，嚟去方便佢哋做呢啲接種嘅工作嘅。 頭先我聽到話兩星期內去曬啲院舍，即係去幾多間啊？幾百間嘅喎，可能都係咪真係去得曬？ 其實我哋有1000間院舍嘅。 去得曬兩個星期內可以去。 我哋有1000間院舍，因為其實而家現時咧喺嗰個即係院舍嚟講咧，就安老院舍接種咗第一針嘅比例咧係有40%嘅，有40%。咁另外因為而家現時嗰個爆發嘅情況咧都係嚴重嘅，咁所以有不少嘅長者咧，其實佢哋而家正在係都係受到感染，所以我哋而家集中咧就係希望能夠所有呢啲院舍裏面仍然都係。即係未曾係感染呢個即係病毒嘅，就可以打針嘅，都去打針。咁而家現時我哋都係編配咗咧，喺未來啲兩個星期裏面咧，盡量希望能夠可以去到呢啲院舍嗰度嚟去做嘅。 咁內地人員幫手嚟打針呢個係咪一個考慮，定係暫時都唔會考慮，因為人手嗰度都應該夠咁樣？ 我哋其實就翻所有呢啲嘅抗疫工作咧。就都有同內地嗰度去緊密溝通嘅，咁所以有嗰個需要咧，都會提出啦。咁同埋內地嗰度咧，亦都會係全力支援同埋考慮嘅。咁所以呢個我哋仍然都係會保持住溝通。最重要嘅視乎翻我哋推動呢啲工作上面，就遇到嗰、那個譬如嗰個樽頸喺邊啲地方，就破解嗰啲樽頸嘅位置嚇。 嗱暫時都話兩個禮拜內希望可以去曬啲院舍嗰度啦，咁不過見到袁國勇教授有另一個講法，就話佢譬如佢尋日都去咗一間嘅院舍嗰度睇，咁佢亦都話見到院舍入邊有多人咧係染疫啊，咁佢有個講法嘅就係話為院舍長者接種疫苗嘅最好時機已經過咗啦，估計咧餘下2-3%長者咧係未感染嘅啫咁。其實而家喺院舍嗰度為長者打針係咪真係個時機已經係太遲咧？會唔會好多根本長者已經係染咗？疫啦，打唔打嗰个分别都未必好大，或者想打根本嗰个空间亦都唔多咧。点睇呢个讲法咧？ 其实嚟讲咧，其实我哋喺旧年咧都一直都系强烈呼吁嘅。喺新一波疫情未嚟到之前咧，都希望尽量咧喺安老院舍嗰度为长者接种疫苗。所以你见到我哋都系好多嗰个嘅推动啦，同埋解释啦。咁亦都喺即系旧年年底咧，亦都因应个情况咧。就係簡化咗嗰個嘅，即係所有啲嘅做法，就係逢係如果長者同意嘅，我哋就為佢接種疫苗，就即係通知家屬啫。如果長者未能夠決定嘅話咧，咁就即係亦都冇其他親人咧，就醫生睇過啱打嘅就打啦咁樣。咁所以一系列呢啲嘢咧，都已經係即係推動去做啦。咁但係疫症爆發到嚟到嘅時候咧，就嗰個感染速度都好快。咁所以而家事實上都係一個好困難嘅時期。但係縱然係咁咧。就仍然未受感染嘅院舍，或者喺個院舍裏面就算有爆發，一啲仍然未曾感染嘅長者咧，佢哋能夠接種疫苗，一定比冇接種疫苗好嘅。咁所以咧就醫護團隊能夠外戰都入到去，能夠為佢哋打針嘅，都應該盡快去打針。咁我相信呢一個咧都係即係同袁教授嗰個睇法係基本上都係冇嗰個衝突。就算困難嘅時間，但係都應該能夠打針嘅，就應該去盡量去做。 咁呢個都係我哋喺安老院舍嗰個重點啦。所以喺即係社區裏面，如果仍然未接種疫苗嘅長者咧，就真係盡快接種啦。我哋都特別開咗一啲中心咧，係特別係為長者嚟去接種安排，都係希望能夠方便到佢哋咧，盡早可以攞到一個期咧嚟去接種疫苗啦。流動接種車去到屋村嗰度咧，都係方便喺屋村嘅老人家老友記，就等佢哋可以一落樓就可以打針啦。咁呢一個係長者嘅組群，一定係嗰個重點啦。另外一個就是學生那個，學生那個呢，因為現時來講呢，就在3至11歲的人口裏面呢，那裡大約有51萬人呢，現在有差不多20萬呢，都已經接種了一劑疫苗的了，即是 38%。我亦都跟學校校長會和即其他相關的局呢部門開會，大家亦都是敲定了呢，就多渠道為學生接種疫苗。所以現在在地區裏面呢，就亦都起動咗咧，就係一啲學校啊牽頭，譬如喺可能喺校舍或者係當區一啲社區會堂嗰度，亦都照顧埋喺區內其他譬如幼稚園嗰啲，因為佢比較細啊嘛，咁自己可能比較難單獨做一啲外展，咁啊集埋一齊，咁我哋安排咧就外展嘅接種隊啊去到為佢哋接種疫苗，咁啊流動接種車咧又可以去到學校嗰度咧係方便佢哋接種，咁、我反應都好踴躍嘅。就教育局咧就接到咧係超過90間學校嘅申請，咁受惠嘅學校咧包括幼稚園咧都超過140間嘅，咁我知道陸陸續續都仍然繼續有呢一啲嘅即係申請安排，咁我哋喺成個流程上咧都係即係協調咗。希望能夠盡量去簡化，方便學校、方便家長同埋老師嘅。 不過我正正又見到有啲小學校長就反映話，經教育局咧申請一啲外展嘅服務嚟幫啲學生打針啦，去學校就成個行政程序需時，仍然係未獲分配咧係到校打針嘅醫生喎。這個會唔會變相即係變咗啲學校唔係好即係變咗唔係好鼓勵到啲學生去打針咧？這個行政嘅問題。 一定行政嘅程序安排當然要需要啦，但係咧就喺嗰個整個過程當中咧。我知道經過部門的努力咧，其實都已經簡化咗，同埋嘅協調咧係加強咗嘅。咁尤其是譬如話喺學校裏面佢哋需要咧去問一問究竟有幾多家長有意願去打針，咁佢都要估一個人數啦。咁佢哋唔需要攞曬所有嘅同意書，就已經可以安排咧，就係嗰個接種即係確定地點、日期，跟住咧就揾外展醫生。咁而實際上外展醫生咧，佢哋去參與嘅時候咧，衛生署亦都會好配合，就安排咧就係嗰個嘅即係送藥啊各方面嗰啲嘢嘅。咁譬如話外展接種醫生，咁有一啲咧，佢哋以前冇做過外展嘅，而家佢又想做喎，咁樣咁咧，亦都係喺個申請上咧都係簡化咗。以前咧有一個需要，佢哋有一啲所謂叫 CPE、CME 嘅要求咁樣。咁最近咧都因應呢個情況咧，就係豁免咗，咁所以變咗咧，只要有想參加外展工作嘅私家醫生，其實而家咧佢都係可以咁樣去參與。咁我哋一路都會睇住嘅，就喺咗啲咩地方嗰度咧，就能夠可以再進一步方便到學校老師做成個過程咧，一定會去做嘅。咁我哋都同我自己都親自同好多嘅校長會校長。業界嗰度咧嚟去溝通都盡量去協助佢哋。咁我見到而家嗰個即係反應係積極嘅，同埋嗰個進展都係暢順嘅。咁你見到而家每日我哋喺3至11歲咧接種疫苗嗰個增幅咧都係大嘅，即係每日都差唔多有1.5%至2% 嘅增加嘅咁樣。 但如果佢哋呢一個年齡群組嘅接種率，好似我見係咪好似都係未夠四成嘅？但我見你哋嘅目標係咪想去到成八九成啊都？ 是啊是啊，即是三至十一岁呢那个因为其实那个呢开始了接种不是很久的而已。咁喺现时来讲呢，而家那个比率是大约 38% 到呢，我相信你过到这个礼拜到就应该去到四成的啦。咁要进一步推高去的，因为你起码都去到八成啊，咁尽量就个覆盖啦，因为都见到在最近疫情爆发里面呢，除了长者之外呢，就儿童受感染的情况呢都是严重的，咁所以都是令人担心，咁所以最紧要呢都是尽快去接种疫苗的。 OK， 嗱，最后我就想问一下啦，因为全民检测就预今个月会做啦，但即确实的资料就有待去公布啦，是不是说公务员方面都会有一些人手上面的调配去配合成个计划啊，去支援啊，有没有主要是来自啲咩部门？ 其實現在我們在抗疫工作上面呢，整個政府所有的局和部門呢都總動員了。現時很多抗疫工作的環節呢，其實都有公務員同事的參與，而他們根本上呢原本不是屬於他們自己部門的工作的範圍的。這個呢是在紀律部隊如是，在文職部門呢都是如是。所以接下來的全民強制檢測是一個很大規模的行動。咁所以係動員嘅公務員嘅人數咧，估計咧係比動員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公務員人數咧係更多嘅。咁所以我都同所有嘅公務員同事、部門首長都係好清楚地去講咧，就係無論係自己部門裏面所屬嘅職責係乜嘢咧，喺呢啲抗疫工作上面，特別嚟緊呢個好重要嘅全民強制檢測呢一個嘅行動裏面咧，係總動員調配嚟去參與個工作。亦都好多會喺個檢測中心嗰度咧，係幫手進行配合嗰個採樣嘅工作，同埋其他好多後勤嘅支援啊，同埋後續嘅跟進啊等等嘅。 OK， 好啊，唔該曬聶德權局長，多謝你同我傾呢個先。好，啱啱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講到第一針嘅接種率啦，咁啊目標咧之前都話係三月初咧係去到九成，咁而家最新就話去到 89.7% 嘅啦，89.7% 嘅啦，咁應該都好快會達到個目標啦。你又點睇1872311對於接種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全國政協會議今日下午開幕，下星期四上午閉幕。大會新聞發言人郭偉文說，國家在疫情防控方面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的總方針取得顯著成效，認為是符合國情和科學規律。郭偉文又說，香港疫情異常嚴峻，國家主席習近平非常關心香港的抗疫工作，相信有中央堅持領導，全國的人民大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團結一心，一定能夠戰勝疫情。俄羅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的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和就运送药物和食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达成谅解。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会谈未有产生乌克兰所希望的结果，但同意就设立人道主义走廊再次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暂时停火俾平民撤离的可行性。俄罗斯的谈判代表总统助理梅金斯基说，会谈讨论军事、国际、人道主义和未来政治解决冲突的问题，双方同意在公民撤离期间停止在人道主义走廊冲突，形容会谈具有重大进展。本港新增568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确诊数字的新高，绝大部分属于本地感染，再多144名患者离世，至今累计1153人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政府仍然在商讨全民检测的详情，细节敲定之后会有公布。他又说，食品和物资供应充足，呼吁市民不用囤积抢救。体育消息，英格兰足总杯第五圈赛事，英超球队爱华顿主场对非联赛球队波利咸，爱华顿2-0击败对手晋级，双方半场0-0打和。爱华顿下半场中段由朗当接应底线传出的地波撞入领先，完场前朗当再为爱华顿头槌顶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6，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1点，跌4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41美元，卖出1944.63美元。

嗰啲腎病嘅病人。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嗰個信息咧，就係呢啲免疫功能缺陷嘅人咧，打兩針係一定唔夠嘅。咁最好咧就係我哋叫做打到3+1。咁同埋而家喺 Omicron 嘅年代，因為佢來勢洶洶，咁所以亦有個提議咧，就係將佢嗰個速度係加快，亦即係話佢第一針、第二針之間嘅間隔，第二針同第三針，甚至乎第三針同第四針嘅間隔咧，都要縮短佢，務求喺最短嘅時間提供到呢個疫苗，保護呢一班免疫系統比較弱啦、有慢性疾病嘅兒童。咁呢個理念咧，其實喺成年人都應該咁樣執行嘅。甚至乎而家講到我哋而家全城好關注，琴日已經超過140多人死亡啦。咁絕大部分都係80歲以上嘅老人。咁而裏面嘅老人又大部分就喺呢一個老人院裏面嗰啲老人。咁其實佢哋嘅接種情況都唔係好理想嘅，即係打完兩針嘅係大概30%到。送啲亦即係話大概有20多萬呢啲80歲以上嘅老人係未打夠兩針，咁所以咧我都喺唔同嘅渠道都講咗，其實因為如果你係打科興嘅話，因為大多數老人家都係揀打科興啦，一部分就打呢個復必泰。咁科興其實間距咧就係而家28日嘅一針同兩針，咁但係最初嘅研究係有第一針同第二針係14日嘅，咁我已經向政府啦，即係其實就係醫護防護中心嗰啲同事話，你要盡快推出第一針同第二針，要將佢縮短啦，縮短到譬如21日。咁甚至乎之後第三針係幾時打，我哋都可以拉去再早少少嘅，因為大家都睇到個數據好清楚明白嘅，就係你打咗針同未打針嘅分別，打咗針嗰個死亡率係比未打針嘅係低10倍。即8到10倍咁樣啦，咁雖然我知道去老人院打針係極大挑戰，咁我亦喺同梁萬年組長個會談接咗兩日，係大家都認同咗呢個係重中之重嘅。咁其實而家要做嘅咧，就要我哋叫統籌協調嘅能力，跟住咧要執行落實呢一個方案。而家大概1000個老人院裏面大半已經有感染。咁琴日我都有啲唔開心嘅，因為有個流傳咧，就話啲老人院如果係有爆發咗，嗰啲咧就唔應該去打針嘅，要等14日。咁啲傳媒朋友講俾佢聽，咁我都有啲即係好唔開心啦。咁我就去印證咗之後，咁同政府有關嘅部門話呢個係流傳嚟嘅啫。咁但係喺坊間，無論係傳媒又好，甚至乎外展服務隊又好，甚至乎嗰啲老人院又好，都話收到呢個信息，絕對係錯誤。我已經喺星島同埋 TVB。昨日已經是辟了謠的了，所以我就覺得這些謠言千萬沒有一個傳一個，其實你有沒有爆發的老人院都應該籌謀執行落實幫老人家打。我都跟醫護中心的同事談了的了，其實感染了之後都是可以打針的，在和平的時間你可以等幾個月，現在不得的了。所以我們要提案到老人家，其實你感染了之後雖然是有保護力，但都是脆弱的，咁所以都希望你感染了之後一個月之內都可以俾佢打到針。咁姑勿論你有冇感染咧，到最後都應該從出去打針，而唔係因為用呢一啲咁樣嘅都唔應該係嘅借口咧，就係、是、推遲咗去呢啲老人院打針。其實好多外展服務隊啲醫生係好想去打針。咁其實我就咁樣感覺啦。咁個統籌係點咧？都當然政府係統籌啦。咁但每一個人都要問責嘅，唔係只我哋嘅官員問責。咁譬如你經營老人院嗰啲，有係私人嘅啦，亦有係政府資助啦。咁嗰啲主管嘅人都要問責啦。因為我琴日聽到話楊國教授去探訪一間老人院，話有啲主管係極度不願意，咁佢哋個認知係有錯誤咯嚇。咁好對唔住，如果你個認知錯誤而使到有老人家有傷亡，咁你都要問責啦。我諗咁第一就係變咗即係勞福局。是負責管理這些的，就要開啲閘，我們叫做拆了縫牆鬆了啲綁，就肯定這些經營者要知道這是他的責任。第二，當然負責疫苗供應的局即是聶局長，就要肯定所有的疫苗要到位的，不需要他們等的，一有機會打就要打。當然另一個政策局就是我們的衛生局啦，咁嗰個肯定一定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辟咗啲謠言，同埋盡快執行喺呢1000間嘅老人院，點樣樣將 嗰幾萬個老人家重中之重，點樣喺最短嘅時間嚟緊呢兩三個星期，喺啲 Omicron 去到封頂前後就幫佢哋打到兩針。呢個咧就係一個好目標為本嘅好明確嘅一個任務嚟嘅。咁如果執行到落實到呢一個目標咧，就會使到香港人咧就會即係個士氣大增啦。咁困難嘅嘢，原來有咁多個局。加埋你嗰個所謂營運者，加埋志願工作者，加埋老人家嗰啲家人都明白到而家係一個咩狀態。 Okay. 我唔知會打到幾多成。咁你感染咗嘅都應該要去打。大概你等你退曬燒一個月之後咪去打咯。真係唔好去到又要撩鼻，又話你冇感染先打。總之你冇發燒，你老人家個個都有咳噶啦。是不是千祈不要说又要带埋那些快速测试包撩完冇事先打，千祈不要这样。在公共卫生的层面冇这样的事的。 Okay. 教授，不过我见袁光教授那个做法有少少不同，同你讲法。因为他说昨天去到院舍都说见到很多长者在咳嗽，七名接受过抗原测试的长者里面三个都呈阳性。即他正正就是的，我就想搞清楚个分别。 正正为了一点要澄清这样东西，在公共卫生里面没有人去测试了先去再打针的，很对不住。即系袁教授，我系好即系敬重嘅一个同事，我同佢相认相知咗三十几年。而家呢个公共卫生一定要拆墙松绑，呢、这个系冇任何嘅危险。如果将因为呢一样嘢而再阻迟呢个速度，即系喺呢个大局观里边咧，即系我自己都要放开嚟讲，好对唔住，因为我讲嘅嘢可能得罪好多人。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刻一定要出嚟讲嘢啦，吓就统。求協調，呢啲就係問責官員一定要做嘅，同埋包括啲經營者要做嘅執行同落實咧。就係我覺得就我哋嗰啲志願工作者又好，唔同嘅私家醫院嗰啲服務隊又好，甚至乎而家兩間醫學院同埋加埋其他啲護士學院嗰啲院長啊，都應該去鼓勵佢啲同學出去幫手執行落實呢一樣嘢。嗰一千間，譬如而家鋪排咗嚟緊呢三個星期。上下就是怎样打法，有啲咩 quota， 仲缺啲咩人。咁即如果真係有位嘅，我諗相信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好愿意去帮手執行呢一个咁样嘅计划囉。咁如果真係一个咁困难嘅计划都用一种行军作战嗰种咁嘅心态去做，而真係執行到，咁咪会使到振奋香港人囉，係咪？大概都係咁样。 教授可唔可以讲下，即係你因为感染咗之后个抗体可能不足，所以先至话感染咗之后都要打针，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呢个有几不足，同埋一般人啦，即係你先话去到一啲感染咗爆发緊疫症嘅院舍嗰度去打针，佢哋嗰个外展队呢啲嘅风险又点样？ 嗱，我琴日都同嗰啲同事分析咗啦，你最紧要你去打针嗰啲。同事第一佢唔係80岁以上啦，唔好70岁以上啦，你话譬如65岁以下啦，你自己冇长期嘅病患啦，即係唔係话有癌症呀，或者即係失控嘅某一种病啦，糖尿，你自己又打咗三针，咁对于你自己死亡嘅风险係零㗎啦，基本上即係大概係咁样。咁但係当你入到去，你都要執行所有呢个感染嘅防控措施啦，唔好就咁又唔戴好嘅口罩就行入去，咁啊，梗系唔好啦。同埋 Omicron 嘅時代咧，你感染完之後都會再感染嘅嚇，即係但係你每一次再感染嗰陣時，那個即係個病情就越嚟越輕輕。咁呢個就係呢個所謂冠狀病毒嘅特色嚟嘅。以前啲人類冠狀病毒，你感染之後一生人感染無數次，咁但係你每一次你其實每一次比一次輕，到最後你係唔知道有呢個病。咁琴日歐家榮醫生都公布咗啦，而家香港嗰個公布 Omicron 個患者三分之係冇症狀，咁亦因為咁樣 Omicron 先可以傳播得咁迅速，即係你行街出去你都唔知道你自己其實已經係播緊毒咁樣，即係人類歷史上呢個冠狀病毒就係咁樣，咁我哋就承認咗佢呢樣嘢。咁但係因為 Omicron 咧仲未去到流感嗰種，你大概都記得我喺傳媒都講過啦，真係要退場嘅時間咧就係當 Omicron 個致病。就致命率唔係致病啊，致命率即係死亡嗰個咧，要係一千分之一以下。咁、那個流感咧就大概一千分之一以下，甚至乎有啲即係國家係低到一萬分之一以下。咁當然呢個就根據你即係嗰個人口個即係嗰個年齡層嘅結構啦。咁香港真係即係當然我哋好自豪，我哋係全世界最長命嘅地方啦。咁亦正正因為係咁樣，而老人就係最高危。咁所以我哋嘅死亡琴日去到总数1368，咁新加坡啱今日睇报纸就1040，咁新加坡人口就係我哋嘅少啲啦，我哋就係佢嘅 1.5 倍，亦即係话佢琴日到琴日呢度得70几万宗，我哋30几万宗，而家我哋死人已经係多过佢， 咁其實好簡單，第一係我哋打針差過佢啦，第二佢就已經係經過 Delta 舊年嘅一個洗禮，即係佢洗咗一次地，佢已經係有啲叫自然感染嚟嘅免疫力，即係變咗佢呢個交叉免疫力叫 hybrid immunity 係比香港人好好多。咁所以到最終當啊，佢死一千個人，如果當我哋一樣佢咁叻，咪到個黑啊，即係兩個月之後我哋咪死1500個，但係而家已經1368，即係變咗我哋肯定一定會比新加坡。以人口嚟計的推算一定是會可能去到它的3-4倍，亦即是可能是3-4千人左右。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差，如果你相對美國和英國，我們又不是真的差成，他們就是一早跟病毒共存，其實跟病毒共存最終都是要的，曾光先生也有個言論，這個到最終都是要的。如果你當是好像美國這樣與病毒共存，香港應該要死20000多人、如果同英國一樣咁咧，就要死16000人。咁呢個就係過早與病毒共存嗰個後果。咁所以我亦睇到，即係幾個星期前已經有人同我講話，國家已經喺度諗緊點樣叫退場啦。咁我亦睇到啲報紙有報道。咁其實我都同即係兩邊嘅專家組，即係陳組長同埋嗰兩萬年組都講，咁其實香港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案例嚟嘅。咁喺某一個程度上，我睇到今日報紙社論都有講話，其實香港嗰個經驗咧，可以俾國內知道，譬如嚟緊呢個夏天，譬如國家真係決定喺夏天嗰陣時攞一兩個好嘅城市，譬如上海、深圳或者廣州，係即係沿海嘅，就嘗試一個叫亞洲特色嘅與病毒共存。其實如果你諗真啲咧，新加坡嗰個就係亞洲特色嘅與病毒共存，佢唔係英美嘅與病毒共存，好對唔住。它是有板有眼有秩序能上能落的管控式的，所以才有那么骄人的成绩，可以它那个死亡率其实是 Omicron 呢，它是去到低到3-4千人死一个，它总数来讲由去年两年前一路拉到来，它的总数的死亡率是大概1000个，是一个松啲啲咁样有。 Okay. 它是 Delta 的病毒，你想想它 Omicron 现在是3-4千人它才死一个。亦即係唔好拘泥於咩叫做病毒共存，咩叫清零，其實唔係呢個，全部係手段嚟嘅。喺唔同嘅階段，你就用唔同嘅策略，即係大概係咁樣樣講啦。 另外，教授，我想問一下關於小朋友感染，講完老人家之後，因為咧而家有啲報道都講到話，2歲以下嘅小朋友入院嘅數字咧700多人，有30人咧係入咗深切治療部，比例嚟講咧係3.84%，即係話個數字都係年齡層入邊咧都係高嘅。點睇嗰啲小朋友重症呢個比率係咪其實比外國都係高嘅？ 嗱，咁樣講啦，我哋真實嘅數據咧，其實係基於醫管局入咗院嘅。咁如果你睇翻衞生署嗰個數據咧，大概10% 係啲細路嚟嘅。咁嗱，而家已經琴即前日就22萬，我琴日聽到我都跳咗下30幾萬，亦即係話有3萬多嘅細路仔，但係入咗醫院嘅咧，大概係2000到啦。咁所以咧，有一大批冇入醫院嘅咧，就係比較輕頸嘅。咁然後入醫院嗰啲真係屋企人驚到都唔知點算，因為抽筋。咁我哋大概喺過去嗰24小時咧，就已經啟動咗一班人，我哋嗰啲研究團隊，包括當然關又話醫生等等，再去審視咗即最近一波疫情入嚟 Omicron 嘅細路仔，咁咧就發覺佢哋發燒抽筋嗰個比例都唔低嘅，大概分析咗1300個細路度啦。咁其實同兩萬年早咗嗰陣時我都講過呢、嗰陣時仲未有一個好實嘅數，嗰陣我大概一成啦。咁而家就見到大概係即細路仔大概12%，即一成多啲啲。咁但係當然呢個基數咧就係入咗院噶嘛，我哋未計有90%冇入院噶嘛。即係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大家可能即家人啊，或者全部都聽過叫做思考，即係即佢個感染喺你個喉嚨啊，同埋你個氣管度。咁大家都知道 Omicron 就係你啲喉嚨同氣管不停喺度複製，就唔喺你個肺度複製，所以佢咧就上呼吸系統喺啲細路仔，因為啲氣管窄，咁所以佢就會使到嗰啲氣管因為潰爛啦、有痰啦、細啦，容易塞，咁就叫做思考。咁嗰都有成7%嘅。咁而家咧正正係大概2歲以下嗰啲，如果你抽筋，你梗係驚啦，你已經死咗接連上兩個星期死咗3個、4個人啦，10歲以下，咁你梗係驚，咁你梗係入 ICU 望一望，咁然後做個 CT， 哦冇嘢，即係個腦素面唔係水腫，咁讀埋背脊都唔係腦發炎，咁咪定咯嚇。咁呢一個咧就肯定會發生嘅。咁如果你話上呼吸系統窄咁話，咁你都要聞氧氣。分分鐘你嗰啲痰啊、嗰啲潰爛嗰啲細胞塞住你條氣管，你梗係要揾人 插到到喉咁等佢舒畅一下，然后先拉翻出嚟。咁呢啲全部香港而家医管局嗰啲同事都好有经验，有咁样嘅技术可以做到。调翻转头嚟讲咧，就要保护我哋能够处理呢啲比较重症嘅细路仔，亦即系嗰日两万年总长讲，就我哋要创造一个条件，叫床喺度等紧啲人，唔系人去等嗰啲床。咁呢个咧就正正而家HA 要做嘅分层分流管理，即真系需要呢一啲咁样。所谓处理嘅细路仔就要入到院，其他嗰啲我哋就用另一个方法，鼓励佢哋喺社区里面得到佢应该要嘅支援，佢哋可以攞到药啦，佢担心可以打到电话啦，甚至乎去社区某一啲门诊嗰度得到佢应该得到嘅资讯，而嗰啲家长咧亦知道边啲系叫做危险嘅症状，而带嗰啲细路仔去啦，即系包括抽筋啦，或者佢嗰、那个。唞气，你突然间听到嘻嘻声咁样样啦，咁呢个咧就要全民问责嘅，即系唔系话某一个即系单位，即系 HA 又好，私人企业又好，连家长都要问责，即系大家都要负起自己嘅责任。咁呢个真系即系全民一心抗疫咯，即系但系呢个大家都要包容，就唔好再互相指责，真系。要去做好呢件事啦嚇！ 而家零至兩歲呢啲小朋友真係冇得打針㗎啦。其實有啲咩方法喺預防嘅層面，定係都冇嘅咧？或者檢測方面有冇啲咩可以針對呢個年齡層嘅小朋友？ 其實檢測方面咧，我自己都好多啲朋友問我點算，佢哋都有做快速檢測嘅，去到啱啱出世嘅 B B 都有嘅嚇。咁 即係照撩落去你個鼻度，幫佢哋 有嘅嚇。咁當然要小心啦，嗰啲都係醫護人員嚟嘅。因為個 BB 個細個鼻孔好細咁，你一定要好小心，唔好即係整損佢啦嚇。嗱咁嗰個唔好講啦，都係講翻疫苗先啦。咁我琴日嗰個發布都有講到，因為你其實所謂你一定要睇到邊度係最危險嘅。老人家頭先講老人院最危險啦。如果細路仔調翻轉頭咧，有啲細路仔有危重病，有 cancer。有腎病，咁我哋而家集中處理呢樣嘢。咁而家喺香港兒童醫院已經啟動咗一個方案咧，就係嗰班而家因為有癌症而喺度直情係做緊治療嗰班小朋友，即係未醫好嘅、未醫完嘅，仲係食緊啲抗癌藥嘅，點樣幫佢哋打針？已經啟動咗個計劃，就要幫呢一班人去打針，盡快打針，用一個我哋叫做 accelerated 即係加速嘅方案幫佢哋打針。咁呢啲正正就喺老人家、老人院嗰、那個。取態一樣，咁而我琴日個發布會咧，咁腎病嘅同事就一早舊年已經係啟動咗，即係同嗰啲屋企人講，佢哋好願意，咁所以先有琴日嘅報告，打咗兩針，而家絕大部分打咗三針，而家已經係幫佢哋籌謀幾時打第四針，咁嘅年齡層咧就會向下推嘅。如果你睇嗰個發布新聞嗰度咧，就係最後嗰兩段或者一段啦，就已經講到我哋已經會同三到十一歲。甚至乎係低過三歲都會考慮幫佢打針，五到十一歲就用翻一個叫伏必泰啦，因為嗰個已經有一個方案。咁五歲以下去到幾個月咧，我哋都願意幫呢邊嗰啲腎病嘅病人用呢一個科興用一個極速嘅三加一嘅一個方案幫佢打。咁你話劉醫生，你點解會咁肯做呢樣嘢？因為我自己知道呢啲就係高危嘅人群。咁喺咁大型嘅 Omicron 之下，你個資源有限，你一定要選擇邊啲係會。有極高危有重症會死亡，咁正正老人家就老人院，細路仔咧就有啲危重病嗰啲，就用一種加速加快打針嗰個方案去盡快提升嗰個接種嘅覆蓋率，甚至乎嗰啲人應該係打四針。老人家我其實覺得到最後如果係打科興咧，都係應該三加一嘅，三針係最基本嘅，即大概係咁樣。呢個我自己個人嘅意見，未同其他啲同事傾嘅。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啱啱傾過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亦都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7-2-3-1咧，講到老人家喺院舍或者小朋友打針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7-2-3-1，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我爸爸咧就原本咧就我已经签晒纸喺院舍里边嘅，喺慈云山一间比较有规模管理得比较好啲嘅院舍。咁佢原本咧就3月2日咧就话可以打嘅，即系有政府嘅外展队上去打。咁当日下昼就院舍俾翻电话我，因为疫情关系政策改咗，唔会有人上嚟打针。 分到几时啊？咁有冇啊？ 冇讲。我問翻院舍嗰度咧，佢解釋唔到，佢話就係咁樣。咁而家我哋等消息。咁最近我爹哋已經係陽性，話翻俾我知。 即係我已經即係最初嗰陣時候我哋梗係驚嗰個副作用唔打住啦。咁後來呢喺上個禮拜呢就已經係我簽咗字嘅。咁佢都睇過我爹哋個情況，同埋唔使我爹哋我，因為有啲呢有曾經係要推嗰啲老人家呢去就近嘅診所咁去打嘅。咁我就唔想佢出嚟出面打，咁原來可以有政府嘅外展上嚟打。咁我就話俾等得準啦，咁可以上嚟，點知等唔到啦，係3月2號。我唔知啊，我唔知系咪理解錯咗咧？咁嗰個院舍嗰度同我講就話，我哋都擺曬幾廿支針喺度等我哋上嚟，點知唔中？我唔明啊！即系我打去問唔到任何嘢。 即係嗰、那個醫療機構唔肯上嚟做，嗰個院舍係咪咁講？ 係啊，院舍嗰個醫療機構唔上嚟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個政策轉咗，暫時唔會上嚟咁樣。咁而家啲人喺度等啦咧，一路等。变咗好似我爹哋咁等等啦，变咗阳性啦。 而家成个院舍系咪都好多好似你爹哋咁嘅情况？即系都系阳性。 多啦，已经系一个战场嚟噶啦，已经系、即系个个都知道院舍而家根本系爆发得好紧要噶嘛。咁我喺二月嗰阵时，一月尾嗰阵时，我曾经考虑打嘅，原来要推去附近嘅推出去，即系唔系有人上去帮佢打，而系出出边打咁样。咁我就唔系咁放心，因为出边系最危险噶啦。 明，唔該曬阿梁生嗰個情況，講到喺院舍原本係諗住三月頭係打針噶啦，但係因為院舍有啲爆疫嘅情況，就話一啲醫療機構咧就係未必上去打嘅，有個咁嘅情況去分享到嘅。 飙升至到寻日嘅1358人，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引述卫生署嘅分析指，第五波疫情头527宗新冠死亡个案，有91%死者都冇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而长者同儿童喺新一波疫情中最受影响，呼吁尽速为呢两个群组打针。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疫情持续严峻，寻日确诊数字连续两日超过50,000宗，公立医院负荷未见缓解，继前线医护人手不足、床位同殓房相继爆满之后，有多过一所医院的医护向星岛日报透露，急症室的医用氧气供应亦都极为紧张。其中伊丽莎白医院濒临短缺，今个月初更加曾经向供应商紧急订购100支氧气樽应急。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强调，医院没有出现氧气短缺，但是承认氧气樽流转出现问题，现时正在理顺。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全民强制检测预料在今个月下旬推行。据悉，港府计划在全港设立大约500个检测点，市民可以在指定网站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预约。消息又指，检测点会按时段设人数限制，避免同时间有过多的人流聚集，但会预留少量名额给有需要市民进行即场检测，亦都会派外展队上门协助长者预约。而邮政局亦都可以进行登记。内地方面早前话已经准备了大约9000人采样队伍。有接近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港府有意争取内地多派更多的采样员来港。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实施全民强制检测。香港大学一项同其他大学联合的研究显示，高频率的核酸混合检测能够更有效快捷地找出呈阳性者，有助遏止新冠疫情。团队建议特区政府采用5-1混合检测，4-5日就可以完成全港性的第一轮混合核酸检测。论文通讯作者、港大副校长申作君表示，全民检测的时候，每人应该同时收集两份样本，一份用在首阶段的混合测试，另一份样本就用在当发现阳性个案的时候，用来作进一步的确认测试，在短时间之内作多轮测试，能够遏止病毒在社区蔓延，并达至动态清零。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由内地供港的抗疫物资陆续抵达，至昨日政府一共接收超过1900多万个快速测试剂和450,000盒中成药，部分指明由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派发，连日不同机构都向连线捐赠快速测试剂等的物资。连线召集人陈振斌说，主要向疫情重灾区派发物资，由地区人士协助，若果捐款有证会成立基金。 心協助新冠患者。明報報導。 商報的報導，昨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七次協調會，專班各工作組詳細匯報了最新工作進展情況，夏寶龍給予充分肯定。夏寶龍說，面對來勢兇猛的香港疫情，既要堅定必勝信心，進一步增強使命感、責任感、緊迫感，迎難而上，奮勇攻堅，又要充分認識香港疫情防控工作面臨的嚴峻性、複雜性、特殊性。商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不少染疫者严重后痛难耐，也都有人忧虑没药食，轻症变重症，低烧变高烧，药物供应倘若出问题，绝对会酿成人心惶惶，政府必须尽快处理，由政府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药物包，可以考虑要求全港私营医疗机构或者私家诊所协助分发药物包为抗疫出力。明报社评。 商報的時評說，私家醫院絕非沒有條件和能力接收更多的新冠患者，私家醫院目前拒收新冠患者的安排顯然還有很大調整空間，當局可以考慮給公立醫院專門收治新冠重症患者，引導部分輕症患者向私家醫院求醫，私營機構作為社會一份子，全力投身抗疫理所當然，希望特區政府主動作出協調，推動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加強合作。商報的時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公共運輸從業員每日都會接觸大量乘客，在不經意下可能被隱形患者傳染，若果只是少數人染疫，公司還可以安排其他司機替更，但是現在就有五分一或者六分一人染疫，問題非常嚴重，港府要正視大量公共運輸從業員染疫所衍生的人手不足問題，看看怎樣可以支援他們渡過難關。星島社論。 大公報的社評說，特區政府的每一位管治班子成員責任重大，要勇於擔當，積極作為，全力以赴，唯有如此才能夠真正履行就職時候的誓言，不負港人的期待，不負中央的重托。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青衣西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草湾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另外在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维他大厦一段中线需要封闭的。再提一提大家关于港铁的消息，由于疫情导致车务人手紧张，现在有八条的铁路线在繁忙和非繁忙的时段列车服务都有所调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 详情浏览 bd.gov.hk。2022年3月4日，新增56827宗确诊，再多144名患者离世。 20000年青仍在了解情况，会与香港专家形成最大共识。 疫情下共104条巴士路线暂停，港铁8条线削班次。 俄乌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达成谅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但有關於咧，而家如果係染咗疫啦，又要喺屋企留低，未入到醫院嗰個情況啦，咁啊，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咧，尋日都解釋究竟咁嘅情況下係點樣隔離咧，成個安排係點咧？咁佢就話市民咧喺進行咗核酸或者係快速測試，結果係陽性，就用攞樣本嗰日咧去計做第0日。咁如果嗰個患者咧係已經接種咗疫苗啦，去到隔離第6、第7日咧做快速測試，結果都係陰性嘅話咧，就即係話傳播風險已經係相當低嘅水平，亦都冇係再次受感染，咁就可以完成隔離噶啦。咁至於佢哋嘅家居密切接觸者個計法咧，就有少少唔同，就要由確診嘅屋企人採樣嗰日咧係計第0日去計啦。咁如果就係已經打咗2針疫苗，咁又係第6、第7日咧快速或者係核酸檢測都係陰性咧，可以恢復翻正常嘅生活。但如果之後佢嘅屋企人咧檢測到陽性咧，就要繼續係隔離嘅。隔離日數就係由第二位個案或者最後一位個案嘅陽性結果採樣日計，即係話佢屋企人唔止一個嘅，可能多過一個係有陽性嘅話，就以後啲嗰個嘅屋企人嘅採樣日去計佢哋隔離嘅日子，有咁嘅講法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賴小姐打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系啊，其实咧，我有几样嘢想讲噶。咁咧，本来我系想讲全民派药呢样嘢先，但系咧，我听完刘教授嗰个咧，我真系好欣赏刘教授。我请刘教授即系多啲出嚟讲嘢啦吓。咁咧，同埋我支持佢讲嘅嘢咧，就系全民啊，都要为自己所选择嘅嘢嚟负责，即系包括政府佢可能有啲嘢做得唔足，佢要负责。包括有好多人當初有100多萬人唔打針，令到好多長者或者打唔到針嘅人或者小朋友受唔到保護，佢自己都即係有危險啦，佢自己冇打針亦都會辛苦啲啦。咁其實亦都係需要問責啦。咁另外咧仲有喎，咁而家好周圍都好唔夠藥啦。咁其實唔係冇藥啊，而係咧啲人唔買或者同樣性質，又係政府有陣時宣傳得就係某一啲藥先好買，某一個牌子先好買，其實唔係咯。咁另外咧就係、是，如果你就算派藥包啊，除非嗰個人佢係有醫生診症，知道佢嘅病歷，因為我曾經試過咧，我嘅藥我好啱我食一隻咳藥水 Fentanyl。咁咧，我見我妹又係咁咳，一模一樣咁咳，我就俾佢食。點知佢食咗，佢成晚唞唔到氣，個心跳得好快。即係話，就算你俾藥包佢，嗰啲藥亦都未必能夠對症下藥。仲有而家咧，嗰啲小朋友，琴日我聽啦，我好中意聽你哋個台呢啲方言節目嘅。咁咧有個小朋友，有個媽咪打嚟，佢話其實係想買德光藥。咁你而家藥包嗰度，如果你全民派藥，我唔知啦嚇，或者未必會嘅，應該添，我覺得應該對症下藥。咁你唔係個個要呢一隻藥噶嘛，所以我反而鼓勵，如果你聽到新聞，聽到電台啦，你自己真係買多咗嘅咧，唔知電台可唔可以做多一步？例如我打翻電話去，我真係買多咗，我屋企唔需要用咁多德光藥，或者唔需要用咁多藥。我頭先聽到邊個有需要？我打翻電話電台，頭先邊個人要電台幫一幫忙，將呢一啲即係唔需要知邊個俾邊個受。咁但係咧，電台話俾佢聽，而家有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咩去寄俾佢啊，或者速遞俾佢，你俾翻錢咁樣，即係呢個可能多要求啦。 Oh, OK， 唔該曬賴小姐。不過講到話藥啊，頭先都講到一個問題就係、是適合你又未必適合其他人，同埋都應該係醫生處方係比較合適啲嘅。一般呢一類嘅藥物，如果你話 其他嘅市民覺得有多去比，可能又有出現一啲問題啦。咁另外講到話某一啲嘅牌子嘅退燒藥係咪政府推介咧，似乎就冇呢個情況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早晨，陳女士係。 早晨啊，我係想講下打針呢個問題。因為我之前想打針，但係醫生話我貧血打唔到。咁咪我而家都啱啱上個星期復診，但係又見唔到醫生。咁咪我而家想打又唔知點，但係醫生又冇寫證明書俾我。咁我而家出唔到街，買唔到嘢，點算啊？ 你話你醫生復診，但又見唔到醫生嘅意思係咩？ 即係意思就我哋大廈要即係有人確診，就要我驗核酸，但係我自己一個人獨居，又冇人陪我驗核酸，咁咪又之後就攞藥。就冇見到醫生，所以寫唔到醫生證明書。 O、okay, K， 不過你而家睇開個醫生係政府度睇定係私家診所？ 政府㗎。 咁 啊，而家點啊？我又買唔到嘢喎，冇嘢食喎。 疫苗通行證嗰個有冇影響你啊？呢、這個就係、是。 就係、是、影響我啦！我而家佢話要測冇打針要罰5000蚊，係咪？咁樣我就係冇醫生證明書，咁啊點算？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不過佢都係講到話，醫生證明書嗰個問題，佢就話醫生即係佢自己本身有貧血嘅，咁但係又覆唔到診啦，又攞唔到豁免啦，亦都喺疫苗通行證之下，佢一啲出行咧係受到影響嘅咁。陳女士嘅睇法嚟嘅。咁另外咧呢段時間都，尤其是尋日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一啲搶救嘅現象喺社會上面，無論係超市、街市，另外藥房都話出現一啲藥物上面咧有出現一啲搶救嘅情況嘅咁。見到有一啲組織都提到話，基層家庭喺呢段期間要準備一啲物資咧，係可能係更加困難面對嘅問題咧，都係唔少嘅。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係，早晨。 早晨，施麗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近日嗰個一啲搶救嘅現象咧？有冇收到一啲求助，或者啲基層市民去都有做即係搶救糧食啦，或者佢哋主要嘅擔心係啲咩？有冇聽到？ 有啲都擔心，即係好擔心話咁足係咪真係會有事咁？佢所以佢哋都會即係會唔會食嘢都有困難，即係咁佢哋有啲都想去買一啲基本嘅，咁但係發覺都買唔到嘅。咁甚至可能佢買翻嚟嗰日即日食嘅都買唔到，佢話想買罐午餐又都買唔到。咁呢個就所以大家擔心。咁亦都有啲就話其實佢都冇得擔心嘅，因為其實佢都冇錢去搶購嚇。咁、啊、只係見即係、就是、見一餐啊一餐一日一日咁樣。咁或者買啲好平嗰啲即係即係嗰啲飯盒啊，咁有啲都真係而家冇嘅就。咁所以就佢哋都。咁當然有啲就即係基本上都係驚，同埋有啲佢話佢想買啲漂白水都買唔到嚇。咁因為佢哋好多時未必屋企會即係儲好多嘢嘅，因為始終都係個錢都係好緊住，好多人都失業啊，開工不足。咁所以就佢哋都希望政府可以清楚啲，究竟係咩狀況啊？等大家唔使咁恐慌，唔使話佢哋要儲糧啊，或者各樣嘢咯。 有冇啲根本唔係儲糧，而係一般買嘢食都遇到多咗困難？ 我咪就話佢基本上比如佢今晚要諗住買罐午餐用嚟煮一餐飯食啦，咁點知都買唔到啊！佢話 主要係咪食物方面同埋啲消毒用品啊？聽你 食物咯，同埋清潔用品啦，藥物啊更加係啦。藥物係你排隊都買唔到啦，係啦。 有冇話見到除咗話買唔到之外，啲價錢上面都係貴咗啊？ 是啊，他们都怕呢，其实抢贵晒啲货嘅。咁其实已经是贵㗎喇，他说所有嘢都贵。即之前呢就少食肉，依家呢就连菜都要少食。 连菜都、啊、因为太贵啦啲菜都。 是啊，都好贵。咁所以即唯一嘅米啊同埋瓜啊，佢有时有啲街市有啲烂咗嘅瓜都照卖，都系都个价钱都唔平㗎。 有冇话佢哋呢段时间成个经济负担会唔会大咗几多少？因为头先讲到几样嘢啦，有啲就系食物上面啦，有啲系啲物资上面都买多，因为应对疫情啦。呢一类嘅负担点？ 大噶，其实系，只不过佢哋真系都越嚟越冇钱，越嚟越穷，甚至其实好多都借紧债噶啦。有啲人借亲友，有啲甚至借财务公司，咁嚟度日子嘅。咁所以就其实系再加埋啲食物嘅话，贵咗成倍。咁佢话佢哋根本就冇办法负担啊。咁有啲其实甚至系周围去睇一啲自然团体，有冇啲派俾我哋会派饭券啊，派一啲饭盒啊，咁佢哋去靠呢啲嚟生活啦，或者派啲超市券啊。咁有阵时超市券佢都觉得超市好贵。咁所以就即系都系靠呢啲去免费捐赠去帮补咁样咯。 有冇仲有其他嘅应对方法咧？喺呢个疫情之下，同埋一啲物资咁短缺。 佢哋有啲都系，如果有细路仔就俾细路仔尽量食饱，咁啲大人就话自己都食少啲，食少餐，咁样去即系令到自己屋企嘅开支冇咁大咯。 嗱呢段时间话即系有啲抢救嘅现象啦，无论系超市啊或者其他店铺又好啦，咁有啲人就未必落去嘅，因为都担心疫情啊或者多人，就用网上购物嘅。其实呢一类嘅网上购物喺基层嚟讲系咪都未必咁容易，或者未必咁普遍咧？ 比较少啊，因为佢哋唔识噶，好多时都同埋有阵时候要用信用卡，唔系咁多人有信用卡，或者系佢要开其他嘅户口各样嘢，咁就唔系个个有咯。比如 PayMe 啊、PayPal 啊。咁呢啲都唔係佢哋慣常會成日有得用嘅咯，同埋有陣時網上購物佢都要你一定嘅數目佢先至會送貨嘛，或者先至可以訂得到，咁呢啲都唔係佢哋慣咯， 除咗啲食物啦，因為而家好似都多咗用快速檢測包嘅，呢一個會唔會都係啲市民要自費啊？ 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因為佢哋好多都覺得好貴，唔單止貴，仲要排隊。咁第二就有啲係老細嘅規定，翻工每日都要檢測，或者一個星期檢測幾次。咁好多好多仲係唔會派俾你嘅添，你自己要買嘅。咁佢哋就覺得就真係覺得好乸嚟啦。因為到時真係你翻。即系翻一日都要俾几廿蚊落去做检查，初头嗰时仲有啲系百几蚊一盒一个券，咁所以对佢嚟讲系大负担嚟嘅。 但大家都照买噶嘛，系咪啊？应该都 咁你要翻工嗰啲，佢焗住买嘅，佢冇得唔买嘅。系啊系啊，咁你可以想象，其实佢工资都低咗，或者甚至其实佢翻个啲工都系讲紧开工不足嘅。咁你翻半日点好，你都系要去，咁你呢度系一大笔开支咯，又系。 你哋譬如。 困难嘅，好多街坊依家系，好仲要正惨嘅，有啲仲要中埋招。我哋好多家庭真系中招，佢尤其是好多时佢系翻工咧，其实我觉得都要呼吁一啲雇主点样安排啲雇员食饭啊，同埋空间嘅情况，可唔可以轮流时间？因为好多时，但好多系佢哋谷埋一齐食饭咧，咁啊大家除口罩啦，咁就好容易就会中招噶啦。系啊。 你哋譬如有啲乜嘢，譬如作为你哋组织啊，或者非政府机构啦，可以有啲乜嘢程度嘅帮忙咧？喺头先讲到嗰啲现象啊，一啲物资嘅不足啊等等。 我哋依家都派紧一啲物资啊，快速包啊、食物啊、防疫嗰啲口罩啊，有啲另外一啲即系券啊、饭券啊、超市券啊，另外都甚至有啲真系好困难嗰啲，要即系俾基金佢哋啊，希望可以帮到佢哋渡过难关咯。甚至都最近同埋一啲防毒喷雾啦，最近亦都有俾信号，佢哋就会资助一啲真系啲政府隔离亦都未有得隔离嗰啲，有啲好困难嗰啲，真系不急需隔离嗰啲，就可能俾阴性嗰个去租住一啲即系康乐营啊，或者系宾馆，等佢哋可以唔使成家中招啊。咁都有几样嘢做紧咯，会系啊。 好啊，唔该晒施丽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施丽珊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嚟嘅，讲到一啲基层喺而家啲物资个不足嘅时候咧，佢哋面对嘅各种问题啦，或者经济嘅负担咧，其实都多咗嘅。包括譬如提到一啲自己要买啲快速检测包，未必系个个雇主都有提供嘅。咁佢又讲到一啲咁嘅问题啦。咁另外就想同大家讲下，头先都提到院舍嗰个情况，院舍有员工啦，有老人家染疫嘅时候，亦都令到人手咧系进一步短缺。之前咧，劳福局咧就话有一啲方法，吓可唔可以系增加人手，包括就话系继续喺本地招聘啦。喺社署有一个嘅特殊招聘喺内地有啲嘅援兵啊，系嚟几个月咁啦。另外亦都放宽补充劳工计划，即系输入外劳。 嘅一個短期嘅做法嘅咁。其中喺內地有一啲嘅幫手嚟咧，嗰、那個人工咧就話基本嚟講都係萬幾蚊，咁再加埋咧一啲嘅津貼咧，可以去到咧超過30,000蚊嘅咁。嗱，成個計劃對於一啲院舍人手舒緩到幾多咧？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席。 早晨啊，狄志远，可唔可以先讲下，以你了解院舍而家嗰个人手个负担情况有几严重？系咪私营同埋资助院舍都系一模一样咁严峻咧？ 而家就真系10,000火急啦！即系而家个疫情嗰、那个即系圈或者个令到嗰个感染嘅童工或者老人家咧，系都未真系所谓未到高峰期啊！每日嘅数字都系上起紧。我估早兩日咧，平均嚟講，我估計係有30% 嘅員工咧係染疫啊，或者係即係唔能夠上班，可能因為佢唔係染疫，因為可能佢係緊密嘅接觸者，咁所以不能上班。咁近日我估去到50% 嘅啦，平均或者接近50%。咁即係話而家咧，院舍嚟講咧，有30%至50%嘅人手咧係不足嘅。咁如果有啲私人院舍咧，佢根本有個規模比較細啦，人手都比較少。如果有三四五成嘅同事係翻唔到工咧，咁佢偏更都偏唔到嘅，可能夜晚得一個人頭睇住成個院，因為就冇人手。咁而家係情況係非常非常之惡劣，同埋我最擔心就係高處未算高，而家係仲未揭止到個疫情啊嘛。咁遲啲又會唔會有多幾個同事又多幾個院友嗰、那個人手不足又會繼續加強咧咁樣 ？OK， 咁。過往咧有啲機構咧都揾啲中介公司去幫手啊，我唔夠護士，唔夠護理員，咁啲中介公司我請買你嘅服務，你揾啲人過嚟咁，而啲中介公司都冇供應啦，做唔到供應，因為冇人啦，都大家都 呢啲中介公司本身嗰啲人有冇特別培訓㗎？ 因為佢多數都係合資格嘅，譬如有啲退休護士或者一啲護士咧，我唔中意長時間做嘢，我間唔中去有啲時間做，咁中介公司就幫我編排去呢個老人院度頂更一日半日或者一個禮拜，咁啲護理員都係咁，因為呢啲咧就比較唔想做固定工作，或者佢有啲其他原因咁就做一啲臨時性啊兼職性嘅工作咯。咁中介公司就幫手啊，你呢個院可能有個護士可能懷孕或者係有病，咁我哋爭兩個人，咁我哋就揾啲中介公司咧就幫幫手，咁頂住啲人手，因為老人院嘅規定咧係有人手嘅一種嘅基本要求啊。咁你唔滿足唔到咧，就違例嘅。我估而家大部分嘅院舍都係違曬例噶啦，即係希望社會處唔好喺度再多意見或者再多即係所謂要求要符合咩規定，因為根本冇辦法做到呢樣嘢啦。而家 OK 嗱，頭先都提到啦，政府有幾招，不過可能咧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揾阿狄志遠傾下，因為其中包括就話緊急向內地啦，係試行直接請咧，係大概1,000名嘅臨時合約照顧員嘅，究竟係咪真係舒緩到成個人手咧？轉頭同阿狄志遠傾下，轉頭打俾你啊，狄志遠。狄志遠咧就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嚟嘅，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一啦。點睇呢啲招數係咪可以舒緩到成個人手問題咧？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希望尽量推高安老院舍接种新冠疫苗的比率。未来两星期会有外展医护人员到全港的安老院舍为未接种的长者打针。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目前接种疫苗的重点的群组是长者和儿童，其中长者已经接种第一针的有50%，之前第二针之后满6个月才打第三针，他希望可以缩短相隔的时间，研究打第二针满3个月之后就可以打第三针。他又说，即使有疫情爆发的院舍，亦都有医护人员愿意到场接种疫苗。當局又已經是增加接種點，包括流動接種點已經由原本的2個增至4個，學校亦都會有外展隊幫學童打針。因疫情導致車務人手緊張，乘客人數大幅減少，今日起港鐵8條的鐵路線包括東鐵線、荃灣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体育产业链为你找来愉园足球队前教练鲍家耀，同大家讲下球市淡风之下转型茶餐厅的故事。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3月4日，新增56827宗确诊，再多144名患者离世。 两万年青仍在了解情况，会与香港专家形成最大共识。 疫情下共104条巴士路线暂停，港铁8条线削班次。 俄乌第二轮谈判结束，双方就人道主义通道事宜达成谅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咧同阿刘宇龙教授做访问嘅时候咧，佢都提到啦，一名专家咁就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亦都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啦。咁佢就喺微博有个发文提到，就话动态清零咧系中国嘅特定时期入边嘅防疫对策，唔会永久不变。但系喺对发病啊、死亡容易容忍嘅情况之下咧，与病毒共存系人类嘅长远目标。不过佢都强调，当前西方国家咧迫不及待实施同与病毒共存啦，系对中国而言咧系风险好大，不宜隨之起舞。這個就是專家曾光的一個說法來的。另外剛才就跟狄志遠談談有關於院舍入面的情況，繼續跟他談談。電話旁邊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是，早晨 早晨。早晨，狄志遠，剛才說到就是情況了解了啦，實質社署或者政府現在都有譬如說緊急向內地呢是直接請1000名的臨時合約照顧員的。怎麼看整個做法，有什麼條件要符合呢？我見到說訓練就3日，說即要懂廣東話等等的，你覺得還有什麼條件能力要注意到呢？這個 當然今時今日都事急馬行田的啦，即是都沒那麼多要求，即是有一雙手都是幫到件事的啦。咁但係我對於政府話聘請1000名嘅由國內嚟嘅一啲同事呢，我就對呢樣嘢令到我哋而家 NGO 嘅老人院受惠呢，我就唔樂觀嘅。因為呢，據我了解呢，政府而家請1000人都唔容易呀，係咪又能夠請足1000人，我哋都睇嚟都唔係容易嘅事。第二呢，而家政府安排呢請到返嚟呢，先俾政府呢安排喺嗰啲將來嚟緊嗰啲隔離中心裏面去工作先。咁如果或者可能有症啦，而家佢未知條數嘅，咁先可能會睇下俾 NGO 有冇機會分配特務。咁現時我自己參時睇，暫時睇咧個數字上嚟講，我就同埋實際情況，我自己喺我依一個個資源上咧，我不抱樂觀嘅態度啦，或者我都覺得依件事係咪幫到 NGO， 我都覺得有啲猶豫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即係本地聘請員工。咁咧就政府係俾多咗好多資助嘅，譬如每個除咗底薪之外咧，有2000蚊一個月啦，同埋係做一啲檢疫工作咧，每日有500蚊嘅。如果大家做齊啲嘢，大概都有3萬蚊人差唔多。即係話如果本地嘅同事咧請得到咧，我諗基本上都有3萬蚊或以上。但據我所知咧，而家啲機構咧出到3萬5至4萬蚊請人噶啦，都係請唔到嘅。而家行里边咧讲紧嘅说法就系双倍人工，甚至有机构真系听到话3倍人工， 都是很难请人， 都是不用特定的条件的，是不是？ 都没有的了，你肯翻工我就在职训练或者做几日的训练先啦。 嗯， 当然有经验就最好啦，或者一些退休的同工就肯翻嚟做呢就好的，因为他有经验。最大问题呢，而家大家感觉到呢，老人院仍然是一个感染的地方，容易受感染的地方，因为很多数字在员工的数字和在老人家的数字都是在老人院里面发生而是上升緊的。咁變咗呢係老人院而家係個掩疫到嘅地方，咁所以有幾多人去願意去做呢，包括國內嘅人點解佢還請人，因為佢都擔心去到老人院做會唔會受到風險呢，咁呢個問題呢係根本問題。咁所以如果政府唔盡快幫老人院而家係受到感染嘅同工或者係老人家有好啲安排，令到個院舍能夠維持翻一啲係非感染嘅同事，然後繼續做個照顧服務咧，咁你係好難咁嘅條件咧去揾到人做嘢。咁所以今時今日政府係咪有招數幫到我哋老人院咧？我睇唔到個出路住咯，暫時嚟講。 即係呢三個方法都唔得。頭先 我覺得難啦。我唯一而家有啲機構就話、是：，有同事檢疫咗，希望佢七日之後快啲翻嚟翻工啊。個人力係用依個諗法咯。佢感染咗啦，喺屋企，希望或者喺啲地方隔離咗，然後就好翻啦。咁然後測試個係陰性啦，咁可以翻工啦。而家期望依度個人流嘅回，一日人力嘅回流，而多過喺市面或者政府嘅幫助。政府係冇話得好清楚，究竟點幫我哋院舍係有人力上嘅安排。而家我哋喺院裏面，我哋啲行裏面講法就係自救運動，自己用自己方法解決問題。除了人力之外呢，我近日都看到个问题呢，个物资都是有困难的。虽然政府呢是每个机构呢有两万，每个院舍有两万蚊或者多啲嘅钱呢是俾佢买物资。但是而家机构订物资订咗系冇货来嘅。 嗯。 即系唔知道 啲咩 系几 条。 因为呢就系而家啲货呢喺深圳啊广州一带呢卡住咗，因为运输出现问题。咁所以啲货落唔到嚟呢，你俾钱我买唔到货。呢方面都喺度都呼吁政府喺一刻里面真係盡量帮帮忙打通嗰条通道啦。而家你话有水路啊，甚至火车呢要快啦。而家扑嗰啲测试剂啊，快速检测剂啊，保护衣啊，口罩好啲，但都系唔够㗎。即係除咗员工需要之外呢，老人家都需要呢啲物资去安排。咁而家係买都买唔到。咁政府呢方面要盡快做囉。如果唔系人又冇物资又冇，真系嗌救命啊！而家我哋已经系个困难非常之大咯。咁同埋呢样嘢一定系要政府做啊！我哋民间就做都几多啫。而家我哋立法院咧都发动多啲义工帮手， okay. 都系叫做即系喺个过渡期里边帮得几多得几多。去到底你都要稳定人手咧。我哋老人家都受到保护。而家嚟讲咁嘅环境啊，连打针个空间都冇。而家老人家我都希望可能想快啲打针，你冇条件进行打针呢个项目，呢、這个项目啊嘛。 OK， 另外有一个想问下狄志远，除咗院舍之外，因为咧其实喺2020年已经推出噶啦，就有一个叫做恩恤计划，就系、是、俾一啲即系感染咗嘅人士啦，又住公立医院，就唔使担心一啲经济上面嘅困难，就有一笔过5000蚊嘅。咁你头先有都讲到有啲条件嘅，佢就系本身呢啲申请人要唔享有有薪病假，或者系自雇人士啦，喺公立医院留医治疗，而且有经济困难啦，并且有卫生署嘅检疫证明先可以攞呢个恩恤嘅现金津贴嘅。据你所知，呢一个津贴其实帮到几多？喺而家嘅疫情之下，呢啲条件又适唔适合呢？仲 完全系即系闭门造居，落后于形势。两个条件，你有检测嘅一个报告，同埋你住喺住个医院、留个院，然后即系受个治疗。今日政府呼吁大家用快速测试，快速测试系冇报告。好啦，要攞报告，又要落街去检测，又要攞樽都派唔到俾你啦。咁点样攞到个报告？攞到点样？就算我攞咗检测，你要一个礼拜先俾个报告我都好翻啦。你点样够帮到佢呢？第二，而家大部分嘅染疫嘅人都留喺屋企嘅，好少送到去医院嘅，小朋友 B B 都入唔到医院嘅。咁、那个情况，你两个条件又要有报告，又要入个医院。喂，今日你政府呢个程序已经唔同咗啦嘛？点解呢个程序？即系而家啲官员咧，就系喺程序里边走圈，喺程序里边做功夫。而家程序改咗啦嘛？你呢个程序都唔符合而家嘅形势，咁你点帮到啲市民啫？嗰啲市民都好基层， 已經冇病假冇病嘅津貼㗎啦，你希望幫佢，願意係想幫佢哋㗎嘛。 嗯。 但係你個流程一改，即係已經唔同咗啦。你呢個流程係冇去變動，即係冇與時並進啦。同埋你真係睇住個流程係做人。點解我話好肯定係個流程係仲係即係劣後於形勢？因為我琴日再問緊個局方，如果我係有係做屋企快速測試，我喺屋企係做一個檢疫嘅做法，呢啲人可唔可以攞到錢？佢話暫時未得。但最新都话俾我听系未得，点解你政府叫我哋喺屋企检疫留宿安心食 Panadol 啊？唔好去周去检测中心去做检测啦。咁我点攞报告咧？我点入医院咧？ 你觉得呢啲 攞个五千蚊咧？ 程序系咪需要修改？定系其实喺而家疫情下嗰、那个即系、就是、爆疫情况咁多，确诊个案咁多嘅时候，呢、這、一个计划仲系咪应该要继续咧？ 嗱，钱帮到啲人，我都系同意嘅。呢、這个计划系唔错嘅。願意都係幫一啲即係基層嘅市民，但係你官員去處理問題上，你真係要翻個願意係幫到人。當然可能政府啲流程咧係可能係控制濫用或者情況，但係今日嚟講水深火熱，林鄭都講啦，打仗就用我哋打仗嘅方法，唔係跟曬啲機制。咁我覺得，如果你咁嘅政府嘅運作嘅模式或者嗰種嘅即係心態去處理嚟緊嘅危機。你將來全民檢測嘅時候，複雜到不得了，問題多到不得了，你仍然喺一啲舊嘅流程裏面轉圈，問題真係多到不得了，即係喺度都好痛心講，同政府講，真係你翻去嘅原意，你想幫啲基層市民，你就靈活彈性啲去做，你唔好諗住百分之一百安全，咁你等到你百分之一百安全，就話百分之一百嘅市民得唔到又受惠咯。 OK， 好啊，唔该晒狄志远，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狄志远就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嚟噶，同我哋讲到院舍嗰个人手，而家政府一啲招数，包括话内地请啲人嚟直接帮手，帮到咧，讲到呢一样啦。另外就讲到呢、這个五千蚊嘅恩恤津贴，其实喺2020年已经系推出噶啦。当时嗰个背景咧就系话，目的希望系消除一啲可能受感染人士对于接受病毒检测嘅疑虑，减少佢哋因为检测而需要入公立医院治疗引致嘅经济困难嘅担心。当时呢个津贴嗰个目的，根据网页上面所讲咧就系咁嘅。咁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在100个工作基本加100个生活基本当中，值得特别介绍的还有几条，其中敌人也是伙伴和重视批评与反对意见有关联性。 明明是敌人，为什么也都是伙伴呢？因为敌人攻击你的地方可能正正是你的短处，如果你能够从敌人的攻击之中省视自己的短处，咁样敌人嘅存在实在起咗帮助你改进嘅作用，因此敌人亦都系伙伴。从呢度思考，咁样喺你嘅朋友之中，一你奉承你、赞美你嘅语言，尽管听起嚟让人心花怒放，但系真正能够帮助你嘅系批评同埋反对你嘅意见。赞美唔能够使人进步，批评而且只有批评先至会令人进步。 另外一条亦都好重要。就是秉持怀疑精神。 怀疑不是对人怀疑，尤其是不能够对自己的同事或者所用的人怀疑。用人不疑是领导者的基本，除非确实有了可疑之处。怀疑精神是指对所做的事怀疑，即使怀疑事情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好，或者怀疑事情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做。我们的社会真的只能够这样吗？真系唔能够改咩？人类社会嘅进步大多数都系从怀疑开始。 仲有一条系应对负面情绪嘅方法，做些平常不会做的事。 呢一条作者嘅解释系：如果我哋遇到高难度嘅事、困惑嘅事、棘手嘅事，并因此束手无策，亦都意味住你陷入咗问题嘅迷宫。为了逃出迷宫，可以尝试去平时不会去的地方，做平时不会做的事，例如去骑马，去十年都没去过的郊野，买从来没穿过的颜色的衣服，通过转换心情，恢复精神，重新振作。即使问题没因此而解决，但是讲不定都能够理出一些头绪。 100个基本系列不只是一般的箴言， 而且具有实用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一百个工作基本加一百个生活基本》，作者松浦弥太郎，由月之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透过公私营协作计划啦，咁啊公立醫院的系統入邊咧，會將一啲日間服務嘅病人，好似一啲洗腎嘅病人咧，會暫時咧轉去私院嗰度咧，係幫手處理嘅。咁啊，最主要嘅重點都係呢啲病人咧，要係一啲非新冠病毒嘅患者啦。咁見到近日咧，就有啲講法就係話啲私家醫院咧係。如果呢一類嘅病人咧係驗到係有染咗新冠病毒嘅話咧，私院咧就係唔會接收嘅。咁見到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亦都提到話啦，而家經常有一啲咧係私院嘅病人，因為係測到佢係有陽性啦，例如包括頭先講到一啲洗腎病人啦，就要轉翻去公立醫院嗰度嘅醫療系統，咁就令到成個負擔咧更加大。袁國勇教授就形容咧，而家公立醫院咧。好多都係啲染疫嘅情況，好似戰場咁。如果私院再有轉介呢啲病人咧，係唔道德，就希望咧可以建議啊，私家醫院可以係協助處理一啲輕症嘅新冠病患者嘅咁。私家醫院方面，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少偉都講到就係話，如果要。用即係要處理啦一啲嘅新冠病人咧，喺私家醫院嘅層面嚟講咧，係不切唔係好實際。佢就話，因為咧啲負壓病房喺私家醫院咧都唔係好夠，喺公立醫院咧先至有部分嘅呢一啲嘅新冠病毒嘅治療藥物，所以就覺得袁國勇教授嗰個建議係唔係好實際嘅個咁嘅討論。整體嚟講，私家醫院喺成波疫情嚟講，仲有啲乜嘢角色定位可以做咧？有一位嘉賓同我哋電話旁邊傾偈，有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早晨， 林志源，近日呢个私家医院帮公立医院舒缓一啲压力上面嗰个讨论啦，你觉得仲可以有啲咩空间去帮手咧？私家医院嚟讲， 其实我哋一路都主张咧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咧，其实旧年疫情系上几波嘅时候已经讲过咧，公私营协作咧，公立医院应该将佢大量嘅稳定个案咧，俾翻家庭医生，俾翻社区去处理。騰空翻佢人手出嚟處理緊急嘅事情，咁當然舊年政府就冇採我哋啦。今年個疫情爆發時候，再講政府就我唔得閒採你，即係呢一種咁嘅態度咧，咁就點樣做合作咧？這個就好困難嘅。即係我哋好多人手都想幫，咁但係你公我哋知道公立嘅同事基本上淨係睇淨都睇到，而家睇唔到添啦，好多 cancel 咗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人手上面我哋可以支援，但係一直以嚟咧係冇得到。認真對待同處理嘅問題，呢個其一。其二就係床位啦，即係我自己都去過公立醫院嘅急症室行過，即係我冇騷擾其他人嘅，我自己行去睇，真係好多好多病人喺曬成個大堂啊、走廊啊，放滿曬嗰啲輪床，全部都係長者咁滯，好無助。咁我知道個床位情況十分之嚴重，可以睇睇個數字，香港大概有5000-6000個私家醫院嘅床位，有30000個公立醫院床位。如果你將公立醫院譬如一半私家醫院力量嘅一半啦，大概3000個都叫做係緊急嘅個案，但係非感染性嘅個案轉曬去私家嘅時候，咁你騰空翻3000張床位喺公立醫院咧，這個已經係一個幾好嘅幫助，亦都係公立醫院能夠做到最多，因為公立醫院都有佢私家病，都有急症㗎嘛。 嗯， 即係你諗下，我哋香港仲有冇一啲人係盲腸炎、膽囊發炎？生 BB 有問題，有一個併發症，需要緊急處理嘅咧，或者創傷或者流血，咁呢啲當然都要處理嘅問題啦。咁呢啲人士咧，唔少正正就係容易受到感染嘅病人。咁你應該揾一個地方咧，係少感染風險俾佢哋，即係唔好再分公家私家。你喺私家，你咪用嗰啲床位嘅時候同私家醫院傾咯。咁你用埋嗰啲床位，用埋嗰度人力嘅時候咧，咁你一啲真係需要緊急處理而又冇染病而又容易。免疫力低容易染病人士就應該係個比較安全地方去做。嗱，我頭先聽你講過何少偉醫生嘅講法啦，你記得何醫生係咩人先？佢以前係醫管局嘅行政總監，佢會唔會唔了解醫管局嘅狀況咧？佢唔會啦。佢而家亦都係管理一個私家醫院，咁所以佢講到話私家醫院嗰個設施咧。係有一個缺陷喺處，即係如果講抗疫嚟講，其實呢個係大家都會知嘅，即係你冇可能話喺一個處理唔到 高風險傳播疾病嘅地方放好多高風險傳播疾病嘅病人，否則嚟講喺全院爆曬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大件事。 嗯， 咁所以咧呢一樣我哋需要考慮嘅。 但你覺得，譬如 你睇到 係咯，私家醫院誒、啊，聽到何兆華醫生嗰個嘅講法，你覺得即係合唔合理，或者有啲乜嘢可以解決佢提出嘅呢個問題咧？ 我頭先講咁啊，正正就係呢個問題咯、嗯。你香港你有冇人需要做急症手術先？ 嗯、 有冇人需要做 cancer 手術先？有冇人生仔會有問題？佢係高危，佢係感染，佢係冇感染，但係佢係免疫力弱嘅先。你係咪要揾一個地方俾佢安全，唔好咁容易感染嘅？咁你咪用私家醫院嘅地方、 嗯、 你嗰度可以騰空要一半。我隨便講，如果佢哋肯要做嗰度一半嘅3000個床位，我調翻轉另外一種做法，另外一種做法啦，就係、是、某啲教授嘅宣傳方法嚇，唔係即係講法嚇，唔好意思嚇，快一陣，就將3000個染疫嘅人士轉過去，有冇分別先？你要佢3000個病毒嘅有病毒嘅人士過去私家醫院，同你將3000個冇病毒但都係需要緊急服務嘅病人過去私家醫院，喺床位上面有冇分別咧？其实冇噶嘛， 但对啲医护人员会唔会危险咗？我唔知道，即系私家医院嘅医护人员嚟讲， 如果你将3000个带病毒嘅，有新冠疾病嘅人过咗去公立医院咧，公立医院、私家医院咧，私家医院嗰处你可以预期咧，染病嘅医护人员会更多，其实而家都唔少噶啦。 嗯， 咁真系能够服务到市民嘅更少。咁点解你唔系集中干净嘅地方，同埋有感染嘅地方？干净嘅地方就等翻我哋。社會上面仍然係有需要做手術、做 cancer 化療、電療、生 BB 高風險嘅、okay. 等等嘅人士，或者係糖尿急症嘅人士去用咧。唔通我哋冇呢啲病人嘅咩？ 嗯嗯嗯。 而家香港係咪淨係得新冠疾病咧？唔係噶嘛，睇清楚整局全局，睇、 嗯、 清楚全局。我哋好想幫而家大部分私家醫生，大部分啊，唔係小部分，大部分私家醫生咧都做緊抗疫工作嘅。但政府有冇支援俾我哋咧？有冇俾佢個口罩我咧？冇。我哋做緊乜嘢咧？打針。日日同事就係幫人打緊接種緊疫苗，去老人院舍又有，去學校嘅都有，自己安排嘅又有，社區中心嘅又有，我哋仲有咧，少翻咗公立醫院嗰處幫手做兼職， 嗯， 根本大家都係做緊，大家其實都好緊張嗰個疫情，而且大家人手亦都好緊張，有冇私家醫生病咗梗係有啦，私家醫生病咗有冇病假有，你自己病假咯，有冇人工出假冇啦， 嗯嗯， 我哋都係咁樣做，我哋好多診所係開唔到，原因係。可能已經有兩三個護理人員是病了，那就沒得開了、 okay. 我們也有這些問題，政府也沒有幫我們、 okay. 林志，我實想問一下，我想問一下，因為我看到你們另外有一個計劃，就是跟民建聯合作的，有個醫電通在沙田區做的，就是專是不是幫一些即是在家裡的新冠病患者，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這個？ 現在你知道呢，我們可能是有數以超過100,000的人士，實際上就自己驗過快速測試陽性㗎啦，即係呢個估算啦。咁如果佢哋屋企嘅時候，首先就係政府個平台未搞掂啦，佢都上載唔到自己嘅報告上去啦。咁、但佢都要處理自己嘅生活感，佢好驚嘅。其實你諗下係好無助㗎喎。我又冇一個號碼可以去求助，即係我意思政府未俾一個號碼佢，未俾一個病人編號佢去求助。咁嘅時候佢只能夠靠自己。咁社會上面有好多人都做緊好多嘢，譬如中醫有好多中醫嘅義診熱線。我哋亦都知道西醫有平台，咁我哋亦都係做咗個類似嘅平台咧，就係、是、幫補政府嘅不足，大家一齊做嘅啫，唔係話我好過人嘅一齊做嘅啫。咁就係俾一班市民咧，佢屋企唔知點算嘅時候問，咦，我呢個情況係個別嘅情況，應該點樣做？具體地，我而家譬如我而家 為人， 我丈夫 啫、 OK， 好啊。同阿林志源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講到啱啱呢一個嘅計劃，林志源咧就係、是、醫療。卫生界立法会议员嚟噶，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